第三篇棕树 第十九则，忍耐为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二解，作任何事情都要有忍耐的精神，先至能够成功。忍耐包括好多人在事业上的失败，常常不是因为没有选择目标，都不是因为难度高，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忍耐的意志和坚韧的品格。因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乃能为人之所不能为也。宋朝苏东坡讲过，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个是一个客观规律，古今中外都不能够例外。因此忍耐是一种慈悲，是一种智慧，一种宽恕，都是世间最大的力量。尤其我们在是非人我、争权夺利炽盛的社会生存，更需坚守白忍才能够成功。圣经上讲过，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换言之，如果不能够忍耐到底，则过去一切努力都要前功尽弃。因此我们今后做人做事，必须牢记此一守则，不但要忍耐，而且要有智慧地忍耐到底。 故事德川的忍耐。日本幕府时代有三位将军，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性格都不相同，都想争夺天下。当时的幕府将军曾经问过他们三位一个问题，若果面对一只不叫的杜鹃鸟，应该怎样做呢？织田的反应是不叫就杀了它，丰臣的说法是设法令到它叫，而德川的做法是等待它鸣叫。最后由于德川家康的忍耐，终于得到天下。由此可知，忍耐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故事柏拉图的坚持。有一日，苏格拉底在课堂上面对学生讲，今日呢，我们只是学一件最简单也都最容易的事，每个人将双手尽量往后拉，然后再向前揈啦。他示范一次之后就说了，由今日开始每日都要做100下，大家是不是都可以做到啊？苏格拉底的学生都笑了，这么简单的事有哪个做不到啊？一个月过去了，苏格拉底就问了，每日揈手100下，有哪些同学可以做得到啊？九成的同学骄傲地举起手。又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再问，今次坚持下来的学生只是剩低80%。一年之后，苏格拉底再问大家，请话给我听，简单的揈手运动究竟有多少同学坚持下来啊？整间教室入面只是剩低一个人举手，他就是后来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坚持其实是世界上最容易亦都最难的事，做事贵在坚持，持之以行。坚持之所以容易，是因为只要你愿意去做，人人都可以做到。话它难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总会出现一些令到你信心和毅力动摇的事情，因此能够坚持到底的人终究是少数。 故事张良的忍耐。 张良，乃战国时的韩国人，字子房，五世相韩，因秦始皇灭了韩国，张良一向怀恨在心，就用千金结交天下壮士，欲杀始皇，不幸事败，逃难到下邳。张良在下邳的时候，有一次出城，在桥边闲立，忽然见到一个老人身着黄衣，经过桥下的时候，不小心将只鞋陷咗喺泥浆之中，唔能够拔出。老人家呼叫张良，将佢嘅鞋取出嚟。张良见老人家仙风道骨，同寻常人唔同，就急忙帮老人家取鞋，并且跪住咁样替老人家着鞋。那位老人家走了没几步，又将鞋陷了在泥浆之中，不能够拔出。老人又呼叫张良，将他的鞋取出来。张良一点都不生气，跪住这样替老人家取鞋和着鞋，如此来回总共三次。老人着好鞋之后对他说， 孺子可教， 并指住桥边的大树说， 予于五日后早往此处等我，我予予一物，不可为也。 到第五日，张良一大早就去到树边，见到老人坐于树下，老人就斥责张良， 你同长者有约，怎能够让老人家等候？五日后再到这个地方来见我，不要再让我等了。 过了五日，张良等鸡一啼，就赶紧出门，又见到老人先坐于树下相等，今次又不免一顿训斥。老人再次相约五日之后再来。张良在第五日前一日的晚上不睡觉，就来到树下等候，终于被老人家早到树边。老人来了之后高兴地说， 这样才是似个年轻人， 就以太公兵法一书相赠。苏轼在他所著的《留侯论》提到，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羽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羽为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处，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出言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所以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当初张良忍怒气而不发，造就他日为帝王之师，其跟随刘邦，忍之心念同样加位于刘邦，同样是一口气，然 吞吐之间可定江山，完全是因为能够忍耐而已。 故事：林则徐的忍耐。清朝末年，因为销毁鸦片而出名的林则徐，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弟子。他每日都为自己定定好多的修行功课。佛教里面有一本《金刚经》的手抄本，就是林则徐所抄写的。他每日翻工放工，坐在桥入面，都拎着这一本《金刚经》的手抄本在读诵。林则徐年轻的时候，据讲屋企很穷。中举之后，他到巡抚的衙门谋求一份差事，相当于现代的文书工作。由于林则徐很聪明，学问又好，工作亦都好认真，巡抚大人十分欣赏，有意想提拔他。有一次，巡抚大人故意考验这个年轻人，看看他值不值得提拔。于是在岁末的那日，衙门都封印了，大家亦都回家过年了。这个时候，巡抚大人突然跟林则徐说， 先不要忙着回去，我这里有一个很紧要的奏折，你先帮我将它写好了，再回家过年。 其实林则徐不单止急着回家，更加重要的是要将今日领到的钱拎回去给母亲，因为大家就等着这些钱用。但是主管这样说，他只有坐下来写这份奏折，写好之后呈给主管。主管故意在上面涂涂改改，将奏折整污糟，然后说， 哎呀，对不住啊，麻烦你重抄一次。 林则徐只好重抄了一次，抄过以后，主管看一看，又说， 对不住，不是你抄错，这句话我不应该这样写，要改一下。 就是这样东改西改，一次又一次，林则徐还是很本分、很认真地坐在那里抄写奏折。巡抚大人一直观察这个年轻人，看他从头到尾一啲都不急躁，松容地坐在那里写奏折。等到林则徐将奏折写好之后，大人先至同佢讲， 对唔住，其实我呢份奏折并唔急，今日之所以咁样对你，係想考验你嘅忍耐同埋克制能力。因为一个做官嘅人懂得忍耐係好重要嘅。依我睇嚟，你是一个值得提拔嘅人才。至于过年的钱，我早已经派人送给你母亲了。 照这样看来，我们无论做人、做官、修行，都要懂得忍耐和自我克制，才能够成功。正如《金刚经》所讲，一切法得成于忍啊。故事：爱迪生发明电灯。大科学家爱迪生曾经说，天才是靠 1% 的灵感以及 99% 的努力。爱迪生曾经为了发明灯泡，寻找做灯丝的材料，试验了2000多种物质，都告失败。但是他不怕困难，并且不觉得这样是失败。他说，不是，我不是失败了2000多次，而是我已经知道有2000多种材料都不适合做灯丝，所以我还要继续下去。最后终于成功发现钨丝是灯泡最耐高温的材料。因此所有被称为天才的人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一直努力不懈到最后。天才背后的创意常常是坚持、耐心同埋专业嘅成果。故事： 铁柱磨成绣花针。李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学家，据讲他小的时候读书好没耐心，常常读到一半觉得辛苦就半途而废。有一次他经过某个地方，见到一位老太太手里面拎着一根好粗的铁棍，踎在那里磨啊磨。李白就觉得好好奇，问他：老太太，你磨呢根铁棍攞嚟做咩噶？老太太就话啦： 我要将佢磨成绣花针，好等佢用嚟缝衣绣花。 李白就话啦：咁大嘅铁棍，点样能够磨成针呢？老太太就话啦： 当然可以啦。 铁柱磨成绣花针嘅事例，俾咗李白好大嘅启示，从此以后奋发图强，终于成为伟大嘅诗人。由呢件事可以令我哋谂到，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恒心，有耐力，不可能嘅事都会成为可能。所以年轻人初初加入职场，或者啱啱开始学做生意，都必须要有铁柱磨针的耐力。我哋想学习某种嘅技艺，如果缺乏耐心，系绝对学唔成嘅。哪怕仅系学习做一个美容师，做一个剃头匠，或者想成为做衣服嘅裁缝，都系一样。只要我哋有耐力，不但能够将呢份技艺学好，仲可以学得非常精巧。相反，如果缺乏耐力，根本就学唔成。有时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或者公司行号里面嘅人事问题，唔系一次两次或者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解决嘅。身为主管嘅人，必须要好有耐性咁同对方沟通，好有耐心咁听佢倾诉，甚至用心去了解，一次又一次嘅鼓励教导对方。假如我哋能够培养呢一种耐烦嘅力量，咁样无论喺带领公司或者管理家庭上面，必然对每一个人都能够深入了解，而且处事得宜。此外，在运动场上，不管是哪一个项目，耐力是运动员胜利的最大要诀。即使球艺再好，技巧再高，假如没有持久的耐力，只要对方采取马拉松式的战略，不需要点比就输给人家了。所以如何培养我们的耐力，铁柱磨针是一个好好的教育。故事：成功就是打磨自己。一个年轻人到一家杂志社实习，遇到一位严格要求和博学多才而闻名的老编辑。年轻人每次交稿的时候，这位老编辑总是一句说话：如果你对某个字的写法没把握，就去查字典啦。这位老编辑规定，年轻人每日要写一篇文章放在老编辑桌上的盒子入面。哪一日没的，他就敲住台地说：文章呢？就这样，在日积月累的岁月入面，年轻人的文章一日一个样，终于在写作上面拿到好大的成就，并且参与了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这位年轻人就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民族主义革命者弗兰克林。指点他的那位编辑名叫做弗恩。弗兰克林一直以一种敬畏和崇拜的心情，按照弗恩的严格要求磨砺自己，终于取得了成功。后来佛恩去世了， 弗兰克林在整理弗恩的遗稿的时候，见到这样的一句说话：孩子啊，其实我不是你心目中那个人，我并不懂得写作，每个单词都要查字典，一篇稿要看上几十次。当然啦，为了生活，我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权威的形象，你给我教你，我尽量去做。其实好多时候是你自己在这里打磨你自己啊。 人生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不要轻言放弃，成功不可能一触可及。在人生道路上难免有荆棘，边个能够坚持到困难向你屈服退缩，咁边个就系胜利者。三分钟热情无法成就我哋嘅梦想，要加上不断嘅努力，先至系成功嘅秘诀。唯有一直坚持到最后嘅人，先至知道世上系冇不可能。伟人同埋凡人嘅不同，只系在于能否有心坚持忍耐到最后而已。再聪明嘅人，如果冇后天嘅努力同埋忍耐嘅功夫，系绝对冇可能成功嘅。中庸有云：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因此虽然资质老钝，只要有心去下功夫，不怕困难，如此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必定能够有所成就。慢慢不可以认为自己是无法成才的。古人有云：天生我材必有用。其他人一次能够办成，自己努力百次；其他人十次就能够成功，自己努力千次，一定有信心办成。因为只要有心肯努力学习，并且再接再厉，必定有突破的一日。这个就是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的道理啊。